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诞辰99周年庆祝演出在中央和地方的各剧院举行。在平壤大剧院举行了革命歌剧《革命胜利在望》演出，由血海歌剧团艺术人表演。在国立话剧院举行了话剧《血脉》演出，作品内容是祥源水泥生产者坚持把科技放在首位，加紧生产来大大超额完成计划。在平壤杂技院和魔术剧院举行了国立杂技团综合杂技表演和魔术表演。在平安北道、黄海南道、黄海北道、咸镜南道、两江道等各地方已举行了庆祝演出。